告诉你没法画嘛， 我就能画， 还能画， 当然是你画的肩膀，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千斤重担， 你画的腰 在大风雪面前挺直腰杆， 你画的脚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哎，你画的鞋啊， 鞋也没法画， 怎么呢？ 那天他光着脚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于是游和说的相声画像，下面上半段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西河大鼓名家沈宝珍女士演唱的小段拔牙。 张三哥要一只虫吃牙，疼得他用手捂着他的下巴，只疼得那脖子下边直发肿，直疼得半拉脑袋直发麻，吃饭都不敢吃硬物，喝茶也不敢喝热茶，强打正去吧那么巧，一出门碰上了李老八，这李老八骑着个毛驴大门前过，在他驴背上耷拉着一捆麻，李老八开眼把三哥叫，三哥你怎么愁眉苦脸捂着你的下巴，哎兄弟别提了，倒霉呀，牙疼啊。我去到西庄把那大夫找，我请他给我拔掉这颗倒了霉的牙。哦三哥呀，幸亏你今天遇见了我，要不然这20里地您算白溜达。怎么怎么，西庄的大夫他瞧的本是那妇科病，孕妇的胎位不正他会检查，牙科病人家治不了哟，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三哥，他不会拔咱会拔。哦兄弟你还会拔牙呢？ 对呀我会拔牙三哥。 不是兄弟跟你说大话，有一点痛苦我受罚。 那好兄弟你说吧， 扎什么针怎么吃什么药， 三哥 您不用吃药把针扎，只要我的三哥你信服我。我叫你干啥你就干啥。 好兄弟您说吧，三哥您看 在那边有一个大六轴，你打扫打扫就快坐下，再用你的毛巾蒙住你的眼 啊。兄弟这拔牙干嘛还蒙眼呢？您就甭管了， 我叫你干啥你就干啥。这个张三哥坐在了六轴椅上蒙住了眼，这李老八驴背上抽下来了一绺麻，放在了磕膝盖上搓成了鼓，搓了根麻绳都高2尺8，这一头拴在了张三哥的门牙上。 哎兄弟慢着疼啊，三哥您可别动，咱这就要拔了。 一头拴住了他的驴尾巴，翻身就把他的毛驴上，大驴的鞭子在他手中啊，他照定驴屁股可得劲儿地打，这小毛驴怎么一跑把张三哥拽

你还赶巧了，就剩这一双了。 谁说的？他怕麻烦呢。我说好，就这一双就买这个吧。 在底下又给我抻出一只来，装个盒一捆，开了票，我拿回去了。到家打开了，我这么一瞧啊，穿不得。 怎么坏的？ 不坏呀、 那怎么会穿不得？ 两只全是左脚的 啊。这一顺便啊， 你说这怎么办？ 那你赶紧换去呀、 不成，那两天忙啊，没工夫换了。我想过几天吧，过了一礼拜我又去换了。到那一问，真卖光了。 你瞧瞧， 我说那怎么办呢？我穿不了啊！我这两只都是左脚的，你不能全卖光了。我你那还有两只右脚的呢。没有，那不定谁买去。 好，这位也穿不了。 我那我等着穿，我怎么办呢？我说你给我换换。 那怎么办？ 仓库换去。好吧，跑好几里地到仓库一问呢。人那都整箱的呀。 你那是啊， 您还得门市部换去。 可不是吗？ 来回跑了四趟，鞋也没换成。那天赶上下雨， 一下大雨我便鞋全岔了。 你这怎么办？ 我想得了，我别等着了。我先买一双穿吧。又到另一个合作社。 这个营业员怎么样？ 哼，太好了，跟那位同志一比呀、大不相同啊。那幸好。 同志，买胶鞋。 好，要多大的？我一尺八。 你不是穿九寸的吗？ 不是，那两只。 有这么说话的吗？ 他也乐了。我拿着，你看吧。这怎么样？我说行，就这样子就蛮好。你试试好不好？不合适好换。不是，我说成，我穿这尺寸就甭试了。他说你还试试好，试试要是不合适呢还能换，你回头一沾泥呀就不好换了。 这话对，那你就试试吧。 我不行啊，我两脚这穿着便鞋都插着净泥呀、 那可没办法了。 这不要紧，我那儿有脚盆。 跑到后边去啊，给我打了点水，拿一条旧毛巾。 洗洗吧，洗洗回好试试。 您说这种服务态度那是多好。 那个真好 啊。 所以呀、对这个服务态度好的人呢，群众他就表扬。 那是啊， 全国积极分子大会那代表来到北京这儿开会，多么热闹， 是吗？ 来自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 是、 那都是人民的好勤务员。 当然了、要不好能够选为代表吗？ 就是嘛。像那个服务态度不好那个人呢，也能参加会。参加检讨会。 那不光荣。 这个服务态度啊，这个还有有问题的。 是啊。 服务态度。有的时候你要遇见这种服务态度的人呢，你感觉更可怕。 怎么？ 他有这么一种啊，法官式的营业员。 法官式的， 往那一站呢，还是脸上他一点笑容都没有。 这是干什么呀？ 大概还是表示他严肃吧。 营业员干嘛要那么严肃啊？ 就那样。你还没跟他说话呢，你要跟他说几句话就能把你气了。有这么一种人。 咱是来买东西的了，干嘛跟他怄气呀？ 你不怄气不行，他气人呢。 我不信。 有 您哪这事啊？ 你不信，你就是那个顾客 啊、 我就作为那个营业员、你跟我说几句话准把你气了。 是吗？ 有。 那好，咱们就试试吧。 行。 你就是这个营业员。 对。 我就是这顾客。 同志，干什么？你听这头一句就不像话。你说这劲儿干什么？ 没叫人上合作社干什么？就是买东西。人要看病能上合作社吗？ 是啊，这个合作社也没贴门诊部啊。 是啊，你往下听。还可惜啊。干什么？ 我买香蕉。好不好？ 那你跟谁商量？自个儿拿主意。 不是商量啊，我问问是好不好。 这儿不卖坏的，全是好的。 我怕它不熟。 熟？ 熟 的到这儿就烂了。吃熟的上广东，你买不买？不买别下耽误工夫，好给别人拿。 买呀。 还是要多少？ 你给我来二斤。 好。 挑点大的。 你要大点。剩小的卖谁？ 你这人自私自利。谁自私自利啊？那小个的我怕他不甜。 没有不甜的，香蕉都是甜的，没咸的。这是香蕉懂吗？这不是酱萝卜。 哦，这是够气人的。 哈密瓜怎么卖呀？哈密瓜八毛 一个呀， 来给你啊。 一斤， 一斤， 哎， 怎么那么贵呀？ 贵， 空运，知道吧？空运懂不懂？比你还强呢，坐过飞机。 您给我来他一斤。 嗯，行， 我也尝一尝个坐过飞机的哈密瓜。 行了， 一共多少钱？ 一毛六，三毛二，一块一毛二。 啊，给您五块钱找吧。 没，拿零的，没钱找。 我没有零票啊。 没零的。 嗯， 在这儿等着，卖够了找你。 哎，那不行，我还等着上班呢。 要上班了。 嗯， 等不了了。 等不了， 全买了。 啊，我买五块钱的香蕉，我怎么吃啊？ 那你问谁呀？那是你自个儿的问题呀。谁让你买东西不带零票？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你看你这脸上什么样子？ 你不是买东西吗？你瞧我脸什么样？干嘛呀？哦，你是来给我做媒的？哦，不满意是怎么着？提意见呢？那有意见簿啊，往上写呀。我还要给你提意见呢。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哪个单位？你什么成分吧？ 这像话吗？这是这好的跟坏的，您说这一比起来差多少？ 是吗？相差太远 啊。还有这个可乐的事情 啊。什么事？ 我告诉你，我遇见这个事情都特别 哦。 春节我遇见一档事情，那就太可乐了 啊。什么事啊？ 春节呀，三十晚上， 嗯， 我拿着仨瓶子， 嗯， 上我们口上合作社买东西。 哦， 买香油、酒、煤油。 哦， 到那会儿三个瓶子，哎，我说，香油，酒、煤油， 哎， 一样一斤， 啊， 就因为这位同志一马虎，我连饺子都没吃上。 怎么？ 他马虎 啊、 他全给弄错了。 怎么弄错了？ 他把这个香油啊打到煤油瓶里头了、他把煤油啊打到酒瓶里头了，把酒打到香油瓶里头了。 全错了。 当时我也没看，我拿回去了，第二天初一了我才发现。 那赶紧找他换去呀。 不行，他放假了，由打初一到初五他放五天假呀。 那有什么，初六再说吧。 是啊，我这饺子也甭吃了。 嗯，这怎么搞的呢？ 嗨，他不是聚精会神在那儿工作呀。 啊， 他一瞧见我相声演员，他跟我斗啊。 啊，小哥， 啊，哪个？ 这 哦，煤油啊，香油酒啊。 好嘿，你这来段怎么样？ 啊，说段嘿，说段相声嘿，有意思啊。 一边斗他这一边打。 啊， 你来那段买猴怎么样？ 这买猴好嘿。 买猴那马大哈有意思、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还净顾逗了，满给弄错了， 他也马大哈了。可是我这饺子没吃上。 是啊， 好容易盼到初六了。 嗯， 一早我就找他去了。 是得找他谈谈呢。 哎，我说同志，我说你这工作怎么搞的？你心里惦记什么呢？你把酒给我打在香油瓶里头，我凑合了。我说你看这个没有？你看这俩怎么办？这是煤油，你给打在酒瓶里头了。啊，这是煤油瓶，你给打在香油，连油带瓶子全完。你说这怎么办？ 不是，哟，这怨我，我那什么，这不是，它是煤油瓶，我是挡是这香油瓶，弄错了。哦，这是酒瓶，我给打了煤油了。我还挡是酒呢。我是静电让你说段相声了，经过说话所以才弄乱了。咚咚咚咚咚， 到油桶里头了。 他把煤油到酒缸里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服务态度。下面我们请您收听一个北京琴书小段，著名的长寿村，表演者是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 尊敬的各位观众，你们好。那么今天我唱段什么呢？